第265集，三年六个月零三天。 前往两浙的路上，薛元总算是将缘由解释了清楚。在回程到西周国时，他们残留的货物便被哄抢一空。薛远快马加鞭回京，恰好在河南处与枢密院派来接手的官员，江津见他的急样，询问了领头官员，这才知晓圣上已南下的事。薛远沉默不语，当夜却独自带着三日粮食，就骑着骏马往江南而来，一路在驿站途中才被监察处官员告知了圣上踪迹。他在大儒家中借住，原本只是想就近找个地方整理一番自己再去面圣，谁曾想圣上的銮驾从十里之外而来，薛远便心中一动，拿出了他所雕刻的毡风铎，用此来做迎接圣上上山的路。顾元白骂了他一顿狗血淋头，薛远听着，等骂完之后，顾元白又指起了他的手。 三年未见，我猜到你会着急了。 圣上，不是三年，是三年六个月零三天。 顾元白忽的沉默。 我的圣上啊！ 薛远的心脏砰砰的跳，一生便是一天。顾元白静静的专心地感受着他的心脏在自己手上跳动，跳出了三年六个月零三天的时间。从离别那日到今日，书的被填满了。銮驾前往两浙的路上，薛远把圣上养成了一个废人，伸手穿衣，张口吃饭，没胃口了有人哄着，吃撑了有人揉着胃。只是薛远担心圣上整日待在马车中会憋坏身体，每日必定带着圣上策马或是缓步行走片刻。顾元白越来越懒，每日处理政务外，唯一外出锻炼身体的时间也总是敷衍以对。他倒是反思了自己，反思的却是在亲密中说的荤话，玩的花样比不过薛远这一回事。顾元白虽然在现代没谈过恋爱，但他懂得可不少。这么一比，他合理应该是逗薛远脸红心跳的那一个才是。一天，他苦思良久，正准备风轻云淡地逗弄薛远时，薛远却突然掐了把他肚子上的软肉。顾元白一愣，跟着捏了捏自己的肚子，脸色瞬息变化。 臣总算是将圣上养胖了。 虽说是没胖多少，但至少有了些肉。薛远心底无比自豪，比做什么事都来的成就感强烈。顾元白却接受不了，他当日没说什么，第二日一早却换了一身飒爽奇装，主动骑马前行。薛远跟在他旁边，牵着他身下马匹的缰绳，稍微错开他半步，一同并肩随马往前。他们对话低声，肩膀越靠越近，瞧起来亲密无间。一路上楚卫越来越沉默，偶尔视线从他们身上划过，定定看了片刻之后又垂下了眼。若是薛远仗着圣上不懂风月而对圣上心怀不轨，他当然可以自诩正义之士上前阻拦。先前薛远在外，他还可以自欺欺人，可这一路走来，他却已心知肚明。 薛大人已而立了，未成婚，未有妻妾，孑然一身，他相伴在了圣上身边。 楚卫心中的那些自傲和自尊，让他无法佯装不知地再插入圣上和薛远中间，不甘和苍白掩藏在心底，不想要旁人看出分毫，脊背挺直，不想露出软弱和可怜。只是偶尔看到圣上的笑靥，还是会想起他曾温和对着他笑的模样，想起那夜被绑入宫中，龙涎香浓重，明黄床单被圣上细长手指攥起褶皱的绮丽场景，圣上侃侃而谈时双眼有神的仿若发光。楚卫曾见过那样的光景，便再也无法忘记，多少次的如梦中有那样一双含笑双眼，伴着花叶从虚无处而来。只要想起这些，还是会有些想要落泪的难过。前方的顾元白忽然察觉到了什么， 他若有所思地转头一看，就见到楚卫偏过了头，长发在他脸侧被风吹起，下颌紧绷，隐忍而克制。但他未曾看上多久，薛远就不经意间转过了他的头，用肩侧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。过了不久，顾元白就忘了刚刚那一幕。路上一直行的是官道，大横朝将以往就有的官道进行了修缮，又将道路修建得更为四通八达，这样的道路方便了此次的出行。顾元白曾多次亲自审查道路的情况，发现官道即便是在酷暑或是阴雨下也无塌陷，工部督察有力，应当记一功。大横朝内的道路经过数年来已经修建得八九不离十，工部近些年便不辞辛劳地前往了新吞并的西夏土地之上修路，已是大横人的西夏百姓们对此雀跃激动。甘肃、宁夏和陕西部分新生的孩童早已认为自己是自古以来的大横人，他们在官学之中学的是大横话，吃的是大横土地种出的粮食，入的是大横官府的户籍册子，天下之大，他们只晓得大横。随着科举后一个个西夏学子的入朝为官，西夏的百姓早就安分守己，再也不提救国一句。国家的君主将他们一视同仁，仁爱百姓，品尝过盛世的滋味后，没人再愿意陷入混乱之中。西夏的小混乱随着时间延长，犹如石落水池，涟漪平静后再也激不起水花。说到修路，就不得不提到水泥。顾元白只知道水泥是由石灰石等材料在高温中煅烧，石灰石现如今叫做青石，粘土也很容易找到，但更多的他却不知道，只能暗中交与专门的人研究，索性也不急。古代有古代修路建房的方式，水泥有它最好，没有也不强求。但工程部近年来显著的功绩，已然让朝中众人隐隐约约察觉到了科技人才的重要性。顾元白打算再缓缓过上十几年，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世人的想法。如果可以，顾元白还想在官学之中建立一个格物致知的课，单独招收对此有兴趣的科技研究型人才，还有女子学院。他与薛远说时，薛远很有兴趣。 照如此说，那些手段神奇的术士也不过是知晓一些旁人不知道的格物法则。 正是如此， 臣曾经倒是听说过赤脚走火路，肉蛇舔铁烙，要不是圣上说，臣还不知道这有迹可循。圣上知晓的真多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